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些东西少比多好，比如减少垃圾，美化环境。有些东西分比和好，比如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举手之劳，生活更好。 欢聚应该是这样的， 来，为青春永垂不朽， 但现实是这样的。约会应该是这样的，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但现实是这样的， 家宴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吃，你随便用， 菜太多了啦。 但现实是这样的， 啊，这个饭没法吃了。 关闭屏幕，放下手机，面对面交流，心与心沟通。 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芭比娃娃 健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新年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为您介绍八旬老人、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带来的一出全新的豫剧《穆桂英挂帅》。朋友，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队伴奏下，年近八旬的穆桂英挂帅出征，全新闪亮登上京城的舞台。从2001年的1月4号开始，北京的观众有幸看到了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领衔主演的新编豫剧《穆桂英挂帅》。自60年代即风靡全国的豫剧《穆桂英挂帅》，描写了宋朝杨家女将穆桂英退隐河东，却因辽国入侵而在年过半百、鬓发斑白之时再次挂帅，征战沙场的感人故事。马金凤因扮演穆桂英而一举成名。几十年来，她凭借清脆婉转的嗓音、圆润纯美的唱腔、洒脱大方的身段和稳健明快的台风，征服了无数观众。他饰演的穆桂英兼收青衣、刀马旦、武旦各行之所长，融汇了京剧甩袖的功夫、武生的手段，创造了以刚柔相济、端庄凝重为特点的帅旦行当。当年京剧大师梅兰芳看过他演出的《穆桂英挂帅》之后呢，将其移植为京剧，作为晚年的代表剧目。 多年的舞台生涯中，马金凤一直坚持创新的精神，使这个戏长演长新，焕发出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新编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吸取了现代表演艺术的音乐和舞美的精华，赋予古老的传统艺术以全新的光彩。这是一次大胆创新的尝试。这个戏用传统的戏曲艺术与现代舞台艺术相结合，使舞台效果更有效地烘托了剧情发展和人物内心的活动。大型的管弦乐队和传统的豫剧乐队营造出了更具艺术效果的戏剧音乐，使观众的听觉、视觉和感觉均能得到强烈的艺术冲击。那么说到为什么要运作这样一出全新的穆桂英挂帅，那么这出戏的策划李伯成、李伯良兄弟两个人呢，谈了他们的看法。 11岁我们俩就到了地方文艺团体，然后呢经常跟听马老师演出，马老师演出可能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76年好像是啊，有一次马老师这个演那个穆桂英挂帅，哎呀，我一看完之后简直就是，我当时我心目当中就是觉得什么是艺术家这个形象出来了。我一连看了30场马老师这个唱段啊，确实是非常精彩。我讲穆桂英挂帅，从唱段来说哈，那可以说是段段精彩。这么多年了，也可以说是完全代表马派艺术的风格，体现的淋漓尽致。所以这次呢，我们是唱段当然打动了很多的亿万观众，剧情呢也打动了亿万观众。但是我们呢讲，现在必定是21世纪到来。戏剧到底会有多少观众能够继续保持，会有多少新的观众能够走进，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回头说，我们为什么来搞马老师这次的这么大的一个活动。那首先呢，是马老师的敬业精神打动了我。80岁的人了，还能够满场的演唱，为艺术献身呢，这一辈子呀，喝那个甜面汤啊，好吃的东西多了，但是为了嗓子，保护嗓子，比如冰棍他都没吃过，你就这一点就可以想象，就是为了艺术他奉献了多少春夏秋冬，到现在天天都坚持练功喊嗓子。那我了解马老师的过程的很以前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聊起天来，我真的很感动啊，故事很多，非常感人，将是一部很好的电视连续剧的题材。 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1924年的12月出生在山东省曹县一个贫苦的艺人家里。他从6岁呢便学唱河北梆子，由于他天资聪慧，勤学苦练，不久呢便能登台演出了。1932年他因家贫便随父亲流落到河南的开封，从此改唱了河南梆子。他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因而在表演和唱腔上逐渐形成了自己刚健豪爽的独特艺术风格。马金凤早年戏路较宽，后期呢专攻青衣老旦唱功戏，同时呢也擅演花旦。他的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呢均已达到了比较完美的程度。这个戏在全国可以说是久负盛名，曾被誉为洛阳牡丹。一位年近80的老人能够披挂上阵，重新上演这出全部的《穆桂英挂帅》，的确是不容易。马金凤老人谈了他从艺的一些经历。 我是6岁学习，7岁登台。今年光这个舞台生涯已经是71年了。我原来是唱河北梆子的，父亲是唱河北梆子的。我跟我父亲学了2年戏，8岁的时候从山东逃荒要饭到了河南，改了这个河南梆子。所以这个以后就是原来是唱声角，因为我的嗓子不好，我是唱武声的，唱文武虚声，因为嗓子不好。所以以后改了这个河南梆子嘞，河南梆子的特点就是唱为主。到以后改了这个河南梆子嘞，就练嗓子，因为原来我的嗓子很不好，所以这个只能唱4句，一唱到5句上都没有了，没音了，所以以后都下定功夫这个练嗓子。我学习那个地方吧，又是那风沙岩间地，你像那兰口啊、开封啊，都是很苦的。所以老师教的时候都是叫靠山靠水喊嗓子，靠山呢有回声，靠水呢有这个嗓子湿润，所以这两样在河南都没有。所以就是靠我母亲对我这个辛苦的买个那瓦罐，垫住水，垫住那个瓦罐，俺娘俩就抬着这个瓦罐上这个漫天野地的 这个瓦罐你们在那个水管子它很低哈，你要是弯住腰跟那唱吧，它又喊吧，它又太低弯腰，所以都跪到底下。那个小嘴儿呢就爬到那个小管子口上，你看我这个地方已经跟着这个坑，那个喊那个嗷啊，就是磨了几年，把这个地上磨了一道沟，不长肉了。所以呢，我就是这样的苦喊了几年，就是喊出来现在这个嗓子。所以我这个嗓子呢，跟其他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不属于那个变声啊，以后就是从大笨嗓啊变成那个小嗓啊，什么脑后音啊、鼻音啊什么音都不是，我属于哑音。我这个嗓子跟我不相同的地方，我这个嗓子就是哑音，嗓子哑了以后，它出来那个咱都叫咱那个内行就叫鸟音，都是不是正音。 在传统的戏曲里，一向是锣鼓开场、串场和收场，而新编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呢，则对之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尝试，用交响音乐来取代锣鼓节奏。为了贴近现代生活，满足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增加传统戏曲的视觉美，新剧加强了舞台形体的表演，借鉴歌剧、舞剧的表现手法，在全剧中大量使用舞蹈的场面，比如说开场中杨家将士战死疆场为国捐躯的悲壮场面，也就运用了群舞的表现方式。那么如何为这样的舞蹈场面来配曲呢？那么仅用传统的锣鼓和豫剧的唱腔肯定与之难以合拍，于是创作者们便想到了运用交响音乐的手法。交响音乐具有多层次、多感情、多表现力的功能，用它来抒发歌颂杨家将爱国之情是非常适宜的。那么担任交响音乐部分的指挥呢，是国内著名的指挥家李新草。对于戏曲里融入交响音乐这种中西合璧的形式呢，李先生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这种形式呢已不算是新鲜，因为现代样板戏里已经采用过了。那么去年中国交响乐团与中国评剧院联合推出的交响评剧《乾坤带》在这方面也做了一定的尝试，当时的指挥便是李新草。但是这些演出中交响乐队呢尚处于伴奏的阶段，而此次穆桂英挂帅的尝试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把戏曲音乐与交响音乐有机的结合起来。交响音乐不仅是伴奏，还有主奏，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交响的功能，极大丰富了戏曲音乐的表现形式。这种创新极为有益，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顺应了戏曲改革的大趋势。 这个事情呢，可以说第一可能是一个比较凑巧的，那么第二可能是个缘分问题。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之前啊，我跟柏成是不认识的，就是说是有一天我回家，我收到他一个录音电话，说要有什么事儿，但具体什么事儿没跟我说。当时柏成跟我谈，我没有马上答应，因为往往到每年的12月份啊，各团都是非常非常忙。关于这个日程这个问题呢，是协调了很长时间，最后协调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吧，就是后来柏成把我接到他家里，第一件事情呢，他拿着剧本从头到尾给我一个人独角戏演了一遍。首先演完了以后，我对这个戏就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因为可以说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豫剧，对，从来没听过啊。但是呢，像马先生的名字，柏成给我演完戏以后呢，当时马姥姥呢就住在他们家里边去看望了一下，而且当时看到老先生的这个精神，而且呢像这么一位那个一位大师，而且对人家那么的和蔼可亲，那么当时我很受感动。说实话，接下来的时候啊，接完了以后我是有点肝颤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豫剧，戏曲呢也接触的很少。那么当然有一次经验了，就是在现在来说应该是前年了，前年呢北京第二届国际音乐节里面有一个戏是中国评剧院搞的《乾坤带》，也是这么一个形式啊搞的。但是呢，那次可以说是没有造成什么很大的影响就过去了。原因我想可能在于几部分，就是一个剧本，演员也说剧本改的不好，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在音乐上的这个创作，它还只是单单的这么一个怎么说，一个处于一个伴奏的这么一个角度，没有真正的突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口。那么像这次不一样的，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柏成他们的这个策划的主意，然后通过这个剧本，好的剧本完了以后，四位作曲家很用心的在这个原剧的基础上，他创作了很多可以又表现交响乐团的，这么不光是给豫剧的伴奏，而且又体现了交响乐团的这个这些风格。而且呢，从整个这个光，如果光是说作曲家一方面是不够的，因为这要跟舞台上面的从剧本、从导演、从灯光所有的结合起来，才能体现出你的音乐来。那么这个我想，因为我说一个外行哈，因为我对戏曲不是很熟，那我想可能这个是在戏曲史上的第一次。我说这话呢并不是说是跟交响乐团合作是头一次，但是像这样的形式，这么新的突破，这么大的突破，融入了西洋音乐，融入了歌剧，融入了舞剧，融入了话剧，融入了很戏剧各方面综合在一起。 当今市场化是传统戏曲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已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但是戏曲改革呢，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适应市场的需求，尚处于争论之中。让一出60年代风靡全国的传统曲目，在戏曲市场低迷的今天赢得观众的青睐，不仅需要勇气，可以说更需要智谋。 那么新编豫剧穆桂英挂帅的主办者希望该剧能在国内上演百场，并去国外巡回演出。那么可以说他们靠的是什么呢？他们说只能靠创新，不仅是内容、舞美、音乐上的创新，还有演出操作方式上的创新。 因为我们讲啊，戏剧是深奥的，我们不能强调观众。观众，你比如说北大的、清华的学生，你怎么能说他没有文化？但是他真的看戏看不懂，甚至是戏盲，这不能怪大家，因为我们的戏剧艺术啊太深奥。我们现在呢，主要做什么呢？就是给戏剧松绑，用多种艺术形式融在戏剧当中，有机的结合，产生一种新的裂变的感觉。戏剧这东西它非常精彩，真的是那是我们国家国粹。如果你懂它，你比如说我们的高导这次啊，高导不但是好的导演，我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编剧。因为我们这里边的很多关键的地方哈、啊，都是高导提的。高导是一个非常棒的武生，所以你懂他，你了解他了，你才能看到迈那四方步怎么迈，那个味儿，中国人的独特的味道。但是我们怎么办？就能这样的断了一茬一茬的观众，这样让他这样下去吗？不行，松绑，融入很多艺术形式，然后让他有机的进行裂变。它裂变出来将是一个非常绚丽和灿烂的一个新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就应该符合于21世纪，特别是我们为什么世千年跨世纪啊，世纪千年呢？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奉献给大家的，真的不是一台所谓的戏剧演出，它这一笔啊，我想。会给人们，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圈里的人也好，戏剧也好，还是其他的那个观众也好，都会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如果这两天到保利剧院看过新编豫剧穆桂英挂帅的人，肯定搞不明白，这到底是传统的戏曲呢，还是歌剧舞剧？不过他们会承认这出戏确实好看。那么这个戏的总导演高姆坤说，穆桂英挂帅是一部老戏，在60年代呢就风靡了全国。此次经过重新包装的穆桂英挂帅，在内容、舞美、音乐上都有别于传统的老戏，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适应现代人的口味。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加快了，对于戏曲中拖沓的节奏呢难以接受，那么新剧呢适应了这种变化，改变了节奏。比如说戏曲中用镜头分切和七组追光来展现七组场面，时间呢仅仅用了56秒，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加大了信息量，丰富了观众的视觉感受。将剧中几个人物的念白变成普通话，也是为了满足现代观众的需求。传统戏曲里的大段韵白受着地域的限制，令许多观众都听不懂。而这出新编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呢，除了个别的主要人物外，其余的人物大量采用了普通话，不仅解决了这一个难题，也体现了一种以人为本的现代创作意识。穿插歌舞表演呢，则是为了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取向，在新剧中用音乐来代替锣鼓的串场，用舞蹈来充盈观众的视觉。特别是这个戏的结尾长达6分钟的舞蹈场面，可以说是气势宏大，不仅升华了主题呢，更令观众陶醉在视觉的享受之中。演了多年戏曲的演员们对于导演的这种做法呢，他们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们好像是在拍电影。确实在表演上，导演要求演员像电影戏剧那样去表现和刻画人物，从眼神到举手投足呢，精雕细刻。高姆坤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必须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用现代意识去创作，按时代的要求来改变戏曲，这样才会赢得观众，也才能让传统的戏曲艺术焕发出光彩。 多年来苦苦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提起戏剧啊，年轻人可能就觉得它这个结构松散，节奏拖沓，就不爱去看。如果要想使戏剧能够有更多的人来看，是吧，更多人到剧场去欣赏，我们戏剧能够越来越发展，这就是我要苦苦啊追求的一个东西。我当初曾经说这是一种冒险的世界，因为我们戏剧现在很不景气，他能有这个勇气，有这个气魄来做这件事，我觉得作为我一个搞戏剧，我今年也56岁，我搞戏剧已经将近50年，那么我想这也是我要追求的东西。为什么说松绑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这次搞的这个 东西呢，也可能有些人看不惯，是吧？或者是有一些不同观点，这没关系。但是我们有一个追求，我们就希望我们的戏剧搞出来不同于过去的东西，有一种新的意识，有一种按时代要求我们去探索的东西，能够使更多的青年观众，更多的人他们自觉地去走进剧场，更多的人来欣赏我们的戏剧。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东西。那么我们这次就是说，确实像他所讲，我们戏剧舞蹈音乐把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那么应当说，我们这次坚决彻底地砍掉了那种结构松散、节奏拖沓的现象。大家如果愿意去看一看，我想你们会有这种感受。我们坚决的一点不留的那些拖沓的东西，那种松散的东西，我想可能会给一种非常耳目一新的这个感觉。那么也就是说，从结构上到整个我们在艺术处理上，到音乐和戏剧的结合上，因为我是杜鹃山的主要编唱者之一，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搞的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音乐才是30多个人一个音乐那个交响乐，那时候也算现代戏已经开辟了一种交响化的一种，应当是先烈。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乐队70多人，也就是大乐队了，双管的，所以这个应当说过去在戏剧舞台上，在我从事这么多年，因为我从传统的到现代戏的全过程我都参与了。那么从来没有过这种这么庞大的乐队和戏剧的结合，也就是说这是50年代木云挂帅是50年代初创排的一出戏。那么如何使50年代初创排的戏再带到21世纪呢？这是我们戏剧人的一种应当说是去探索、去追求、去努力奋斗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次马老他之所以使我们感觉马老他的更光彩的一面，就是说他能够接受新事物，能够使这么一出非常优秀，就按我们来讲优秀的保留积木了，还能够允许我们去追求探索、去改变它、去创排它。那么我说应当说通过这次创排，你不论从哪个角度上来，应当说这出戏它是更辉煌了。那么如果说我们不去改变它，这戏能不能保存？可以保存，但我想终归它离时代的要求越来越远，离整个也就是说将来可以进博物馆。但是如果我想我们通过这次，我想它会有一个新的生命力，它又有新的感召力，我相信青年人去看他们一定会喜欢。 今年已经78岁高龄的马金凤呢，是豫剧5大名旦之一，舞台生活历时70个春秋。他用毕生的精力研究整理了穆桂英挂帅、花打潮、对花腔，被人亲切地称为一挂二花。他成功地塑造了剧中的穆桂英、程七奶奶和江桂枝等性格不同的典型艺术形象，同时呢，也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马派艺术，被人亲切地誉为洛阳牡丹。这出戏1956年在北京一炮打响，在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教导和点化下，马金凤吸收了京剧中的武生动作和青衣水袖功的表演技巧，塑造了一个崭新完美的穆桂英艺术形象，由此呢也诞生了帅旦这个前所未有的新行当。一向勇于创新的马金凤在唱腔的运用上呢更是博采众长。谈到这次对于豫剧的改革和当年跟梅兰芳先生学戏的情景，马金凤老人感慨万分。 我觉着说这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我这一辈子也是我最高兴最幸福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双拜方针提得很清楚，就要推陈出新，艺术是没有止境的，你没有新的东西来代替那老的，你这个艺术也就停滞不前了，所以观众越来越少。我觉着说这个戏剧啊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那就是咱社会前进了发展了，你这个艺术老停滞不前，那不是不愿人不来看，这个责任在演员在剧团，你有新的东西，有好演员有好戏，我们现在观众是爱看的。我是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因为我这个一直这70年我没有离开过舞台，不管这个大城市啊农村啊 这个各式各样的群众接触的多，特别是解放以后，我们的这个社会在发展，人民的要求越来越高。你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你没有新的东西叫群众看，你有新的东西，有好演员，有好戏，我们现在观众是爱看的。我是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因为我这个一直这70年我没有离开过舞台，不管这个大城市啊、农村啊，这个各式各样的群众我接触的多，特别是解放以后，我们的这个社会在发展，人民的要求越来越高。你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你没有新的东西叫群众看，所以以后是我为学生，那就是从化妆，他那个化妆不叫别人看的，他就是在演出的时候特意叫我坐到他跟前，一个病一个病的怎么打底色呀，怎么样调调颜色，一招一式啥都给我说的给我讲，就这水袖啊，这身段呀、啊、都是梅先生给我推荐老师。那水袖啊，梅先生就给我买好票，叫我看程砚秋先生的黄山泪，叫我学水袖练水袖。 不知 气不分，他要与我的儿弄个家阵，刺杀三河那个兵粮阵，小奴才他旗下一个杀人的心，会马三刀使得也怪准，倒替那个王伦一命归隐，王强的恼怒不要把我儿困，多亏了那天官寇准一奔走当地，我那岁月在教场把我儿问，小啊奴才他满慌不住要他的祖根，他个杨家住在河东啊，有家门杨灵公是他先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龄的孙，曾祖父母是老太君不给人，我们是他的母亲啊。 给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排戏，而且是一出全新的戏，可以说唱腔、念白、表演和身段都要有所创新，的确不容易。那么导演高木坤呢，给我们谈了谈他是如何给马老拍戏的。 如何让马老能够接受这个，因为他年龄很大了，但是身体很好，就是当了那么多人，他念不对你要去说他，对不对？你要给他矫正动作，对不对？那么你如何让他接受呢？这恐怕就有一个方式方法问题，这方式方法很重要，既尊重马老，当然他自己非常谦虚马老，而且我为什么说能够把这戏排下来，一方有马老他这种对新事物的这种追求，他对自己他这个不满足，他对我跟他说了，我说马老你最光彩之处那是过去的，是过去你最光彩之处，你在这么大年龄的时候依然想把艺术带向新的世纪，我说你这是你最光彩之处，我说句不好听话，死而无憾。所以但是你如何在排练场上使这些东西能够贯彻下去，能够进行下去，这是很关键的一条。比如说台词，他改的地方他不大容易能够记住，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表演，我们用这次把情感就是母子情和爱国情有机的交融在一起，而不像过去完全是那种爱国性的东西，那么这就叫戏剧表演问题了。那么这些都是马老过去接触少的东西，那么如何能够让他接受呢？这就引发你一个导演的方法问题，就是你当着那么多年轻人，你如何去马上该开始就让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家去马上面对这些，就能够尽快的接受呢？这有一个很大的方式方法问题。因为我作为一个，我过去在团里也是个主要演员，那么我有尊严，有时候不大容易接受意见，就在现场，所以我想了一点方法，就是他也带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也很光彩，叫白青，他的学生也很好，那么我就是 跟他讲，我要求你的，你下去要去跟马老讲。我怎么要求你要在房间里跟马老讲，不要闲聊天。我怎么让你念这词的感觉，你要去跟马老讲。我就跟那学生嘱咐了，你回去要跟马老师怎么讲。排练场上我就使劲要求这个百姓，然后我让他反复的来。马老当时现在很激动啊，实际上我觉得啊，最主要是马老他那种勇于革新，这么大年龄依然不满足这终生所取得成就，他这种精神激励了我，使得我有一股创作热情。所以今天之所以，如果说当你们看过这戏以后感觉这个戏还确实有一些收益的话，收效的话，这和马老他的谦虚努力拼搏是分不开的。 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介绍，您是否想到剧场去观看马金凤老人的这出全新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呢？那么这出戏呢，是从1月4号开始在保利剧院，那么一直呢将演到1月10号。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到保利剧院去观看马金凤老人的这出全新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在此呢，让我们也祝愿马金凤老人在新的世纪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艺术青春常在。 清这个地面我为到那点平地二号为那砖头挖开不把成了金不家人一别当八针走马又少大溜那个红轴唱四一盘倒下了边关地关有二人可杀不斩墩墩上的努力向上往前争那时候得胜回头转黎明百姓虽然沿途姑妈要姑奶奶不要扰乱好百姓听我令地有山不听插针天有眼孟凡府中三尊老英宗吴桂英53岁 听众朋友，在前面的节目里呢，我们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年近八旬的马金凤老人最近呢在保利剧院上演的一出全新的穆桂英挂帅，同时呢我们也欣赏了马金凤老人演唱的穆桂英挂帅中的精彩唱段。那么穆桂英挂帅呢可以说是马金凤老人三出代表作一挂二花中的一出。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听众朋友来欣赏马金凤的代表作品一挂二花中的另外一出花打潮。 车吧， 出去了。 依我看 怎么样？ 你请红皂白粉，你请我看你凡事很公平。 哎呦呦，我的小小妈，我得提醒你，我得听一句话，说到我的心窝中。谁要是和我对比这个我的肉吃，我也不觉得，我要是遇到那不平事，哎呦嗨，我两眼一瞪把牛下惊，我一脚踢他欧马坑，老天爷要是再对我，我也敢把他戳一个大窟窿。 哎呀太太，快上车吧，天不早了呀。 大地没有铁，他把我听，他听我路不里动动心，说说实心，我挺高兴，出去大胆不小心，光给我手忙左右乱，我拿起起来忘了的，那就花鞋套上单，那就风光我脱上单，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吹吹吹的太太头发冷。 哎呀，不是我催你，去了完了，咱就吃不着了。 急急忙忙把车上啊， 走！ 我到这罗浮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那喝他的呀，我要喝他的呀。 请看传统小戏戏牡丹，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故意刁难，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 日出东山万象更新，好汉我今天不扫庙宇

点的那四位药材乃是有名无用，岂不也是一句空话吗？哎，如果这 好，你岂止是有名无用，我问你可对得上来？ 对得上来便怎么样？ 不打你的招牌。 好，你就起了 讲。 我的心怀真心怀，但是千心不如一般，心若三杯半老老， 你急什么？为师自有道理啊，小姑娘，贫道还要点上四位。 请讲腰带。 还是口宝。 请讲。 听了。原来有的事情，你的真情，二要来句不停。夫妻相亲我乐意，只要俺二姑娘亲，二姑娘亲，二三弟。 妈，拿去。 快！小姑娘，这是什么？ 回向圣地，奉命黄连。 啊，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 你就听了。 讲，请讲。小姑娘，这四位药材嘛，我就不要了，不要了，我还要另点四位，啊？ 请讲。 听了。小玲珑，这奶茶不是有我才呀？ 请问道长，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 装的是药。哎呦！ 哎，赵四，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 哈哈哈哈。就算是药材，怎奈 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娃啊？ 葫芦虽小，万用俱全。 好，好一个万用俱全，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位。 这， 嗯， 你点吧， 你就听了。你要来天上三等分。请我 日出东方红彤彤， 咱俩来天堂听到不怕 热闹喜庆挂鞭道， 只要每天上桥一路 你说地他的地、 嗯、 你对又对不过他、 嗯、 难又难不倒他、嗯、我看你啊、 嗯、 还是顺步转舵吧。 哎呀，不是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还算什么八洞神仙？嗯，收了，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位，谅他也说不出口。 姐，慌出狼方救命去，就看这一哈子喽。 小姑娘。贫道还要点上四位， 怎么你还要再点呢、啊、 怎么样啊？ 你点， 你听， 你点，如此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 听 yeah